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们这个英雄旅程的节目呢，是利用英雄旅程的12个公式来分析我们看的电影电视剧或者是我们关心的时事。上一集呢，我们讲到了体验经济英雄旅程式的行销手法，在上上一集呢，我们讲到了背叛国家的勇气，叛国者。这一集的点击率非常非常高， 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觉得应该是被骇客入侵了，或者是有人在测试这个广播节目的那个连结。因为它只是单一一集的点播率提高，其他的点播率还很正常。 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的关键字有林毅夫， 关键字有林毅夫，或者是中国，或者是一个叛国者，这种比较敏感性的词汇， 就是中国的网军可能有点到， 帮我们散播了一下，希望大家收听愉快。 就他们只是听听看，这个有东西吗？有没有什么东西而已， 有没有料。好，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希望可以邀请有在收听我们英雄旅程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 FB 粉丝团留言。我们 FB 粉丝团呢，可以搜寻快速街头英雄旅程。 要是我们的听众是中国的朋友，那怎么办？中国朋友没有 FB 啊， 那就直接在这个 My Audio Cast 的这个空间下方可以留言哦。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或者是你想要讨论听我们讨论什么东西，那你也可以直接给一些这样的建议，甚至想要我们去采访你之类的都可以， 讨论什么题目都可以给我们建议， 反正就是要互动了， 跟我们产生一些互动，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们。好，那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 拜托。 我们今天想要就总而言之，我们就深情款款邀请大家啦。 好， 那这阵子有发生那个几个医疗纠纷，像是一个黄姓妇人她高龄产妇导致流产，那她就怒告医院处理不妥，要求赔偿2000万的这个事件。那在更早之前呢，有一个小女孩因为妈妈开车车祸的关系呢，导致他下半身半身不遂，这个寻寻妈的这个事件，那我们觉得说这两个题目呢可以来讨论， 所以我们等一下主要会来讨论寻寻妈，他FB 人气就是在他那个开的粉丝团里头的人气，号称几十万嘛， 几十万的这个 按赞数，那这基本上就是可以当做一个好像是英雄那样的人物， 就是因为他这个车祸事件。然后他的小女儿呢，下半身半身不遂，那大家对于这个小女儿是很是同情， 就是帮她集气， 希望她可以透过最新的医疗方式啦，妥善的照顾啦，政府的资源补助啦，让她可以快的好起来。 那我们就透过讨论这件事情来讨论，成为英雄的一种模式，叫做帮自己抬轿。 一个受害者模式， 受害者的帮自己抬轿的一个模式。 对，那这基本上会运用到了一些民众的同情心，一个民气可用的一个概念。其实像民气可用这个概念，在很多事件上都有出现，像是之前有那个菲律宾的渔船攻击我方的渔船，导致那个船长啊几位船员不幸罹难的一个广大兴渔船事件，那民众对这件事情也是很愤怒啊。要求台湾对菲律宾要禁止他们的劳工到我们台湾来工作，这也是民气可用。那还有洪仲丘在军中被虐死嘛，那大家也是很愤怒啊，号召20几万人上街头为他讨一个公道。那在国外，比如说911的攻击事件，当时的市长， 纽约市市长 鲁尼呢，他的人气已经那个政治生涯已经开始走下坡了，大家对他的那个在纽约市的这个市长任内的作为其实不是很满意。但是911攻击事件之后呢，他的领导作风、救灾救难的那个过程得到大家的支持，所以那个民意支持度哇瞬间就向上提升了。这都是利用名气来帮自己抬轿的一种现象。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是主要要讨论这个小女孩寻寻半身不遂的这个事件，和她妈妈在网络上运用名气得到支持，后来又因为自己的一些言行不恰当，行为不恰当，又招致民众的这个反对， 的一些现象。 我们来讨论这中间英雄会变比较不那么英雄，或者是不好的熊，那这过程中是什么关键因素， 什么环节出现了问题。好，那第二段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寻寻妈事件。那寻寻妈事件的这个背景大概是什么呢？ 寻寻妈事件如果要开始讲的话，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讲，那就是在2013年1月的时候呢，曾经发生了一场车祸。那这个车祸呢是在一个交叉路口发生的，那交叉路口主干道是闪光黄灯，那支线道呢是闪光红灯，闪光红灯应该要停车再开，闪光黄灯应该要减速慢行。 嗯哼，那许许妈的号志灯是 闪光黄灯， 黄灯， 所以他应该要减速慢行。 嗯哼嗯哼， 那中华电信的车呢是走直线道的，他应该要停车再开。 停车再开， 好死不死，那天两个人闪光红灯的没有停车再开，闪光黄灯的没有减速慢行，然后呢撞上去之后，又好死不死的，许许就是那个小朋友，他坐在前座， 前座， 他那个时候的年纪应该要坐在后面，而且要有 安全座椅， 安全座椅，然后他。也没好死不死没有安全座椅，这样就算了。车祸发生之后呢，许许妈可能缺乏一些 医疗概念， 医疗概念，所以他去摇了许许， 他可能想要看望他的状况，摇晃了他， 这有可能会导致已经就是可能发生骨折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伤患更发生 更 严重的后果。对， 所以许许后来就是半身不遂的状况。 对对对对， 那这个中华电信工程车。那看到闪黄灯， 红灯， 闪红灯的时候，应该要停车再开。这个观念是 everybody 都应该要知道， 每个人都 有驾照的人都要知道。 我必须承认我看了这个事件之后，我学到了黄灯跟红灯的差别。我以为闪灯就是减速慢行，所以说闪红灯的是要停车再开。 特别是你在乡下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是一定要这么做的，因为乡下的地方人少，大家可能会冲来冲去。 好，那也是当作一个教育宣导，希望大家看到闪红灯的时候务必停车再开，可以减少一些事后的纠纷。好，那这两兆之间的事情有什么争议值得我们继续讨论吗？ 这个车祸事件本身就在后来中华电信那边的当事人还有他们公司就是可能就是赔偿660万，这个有一个争议，就是现在网络上有两个说法，就是说中华电信当事人在这660万里头也有赔偿，那有一个那许许妈那边的说法是说他没有赔偿，也是这样讲， 就是全权由公司来赔偿，还是说肇事人 还有保险， 还有保险， 就是哎，反正这个其实也不是重点，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已经告一段落了， 这个事情赔偿完就告一段落，对， 后续的事件才是我们想要讨论的。 那后续到底发生什么事，就在于隔了几年后2015年，嘉义市政府呢他就颁了一个叫做 慈心妈妈奖， 慈心妈妈奖，慈心妈妈奖颁给了许许妈，然后就有一个叫做洪浩云的医生呢，他就跳出来说：“你许许妈是造成自己小孩子瘫痪的最大元凶之一 ， 那你嘉义市政府怎么颁奖给元凶之一呢？” 这个慈心妈妈奖其实就是搭配母亲节的一个活动，然后去授奖给一个妈妈，几个妈妈这样。那我们可以就名词来看，妈妈奖就是一个伟大的妈妈嘛，她有贡献她才能够受奖。那其实很多妈妈都很有贡献啊，辛苦拉把小孩长大，像洪浩云他妈妈就是拉把他成为一个医生，也是很有贡献啊。那洪浩云医师的质疑呢，就是对于这个妈妈造成小孩子瘫痪为什么可以拿奖。但是我后来有查了一下，这个慈心妈妈奖其实是颁给说家里有生病然后是伤残瘫痪或者罕见疾病的这个小朋友的妈妈才有这样的资格，所以基本上以资格论，许许妈是有这样的资格的，就是她的小孩子生病她照顾她比较辛苦是有这样的资格的。 但是洪浩瑜医师质疑的那个资格的另外一个反面，就是造成这样的事件的人， 造成这个资格， 造成这个资格的人， 嗯， 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取得门票， 哎，你自己之一， 自己之一啦，之一，对，有没有公道一点，自己之一取得这个门票之后，哎，你就得到了这个颁奖的资格。当然，这个妈妈。好，那个寻寻妈她也是有反省，她觉得她当时也是很犹豫要不要颁那个奖，产生了一个争议。 嗯， 那这个争议之外呢？ 这个争议之外就要开始讲说，寻寻她在发生这个事件之后，她妈妈呢就帮她在 FB 开了一个粉丝团嘛，那就是集气，帮她集气，然后按赞数呢已经到今年已经到好像二十几万， 嗯， 非常多， 以十万计啦。 嗯，那当然，所以说洪医师刚出来。讲这个许许妈 质疑他 的时候，可能就就很多网友就说，黄医师，你这是网络霸凌啊， 你是不是是看见不得人家好，或者是说产生了一些想要欺负他欺负弱势的那种行为。 那所以说很多网友都是站在许许妈这边的， 但 是 帮他讲话， 对，然后但是后来呢，像 PTT 啊各大 论坛 就开始出现一些许许妈的负面的消息， 比如说什么逛街由外劳照顾小孩， 对， 或者是说一些网络 买房子啊， 拿民众的捐款去买房子，或者是说滥用外劳的资源，或者是滥用民众的捐款，或者是在网络上留言态度好像有点不是很好， 对对，然后就开始他的人气突然之间有了180度的转变， 这完全180度的翻转。本来大家是对他是一个受害者支持的心态， 一个英雄的， 有一点塑造说他是一个受害者，所以很鼓励他好好的跟政府啊医疗机关啊去研发一些新的干细胞的技术啦，去让寻寻可以康复好起来，帮他加油打气支持他。但是现在却180度的反转，我印象中非常深，就是当时这个事件出来的时候，中华电信工程车因为没有停车在开嘛，所有网络留言的矛头有90%以上都是针对说，哇，中华电信好像是一个庞大的财团，对寻寻不闻不问。然后长官去探视寻寻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 好像说长官态度不是， 长官态度不佳，长官问了一句说，怎么没有跟我握手？那个长官当时不知道寻寻已经半身不遂 啊， 在网络上也是被批斗啊。大家想说，天哪，怎么会有这么白目的这个电信公司的主管去探视人家的时候还质疑说，怎么没有跟我握手，我跟你握手，这样子就是没有将心比心了。所以当时整个名气都是站在寻寻妈这边的。但是现在呢， 现在有很多寻寻妈的负面的一些消息，那我觉得大部分现在集中在讨论这场车祸许许妈的责任，因为很多帮他按赞的粉丝都不知道说，原来那个这起车祸事件许许妈也有责任。那所以说有些人就在讨论说，这个就因为大家已经开始有点讨厌许许妈，那大家等于就是 进而放大镜检视 这场车祸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有点想要加强说，许许妈你自己也是这场车祸的 肇事的一个原因， 想要就是你懂。但是我觉得我个人在看这个事件的时候，我是觉得大家现在会这么讨厌许许妈，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车祸的 这个事件， 对，而是他在洪医师出来说之后，他在自己的 FB 发言不当， 发言就是有一种感觉好像是利用到网友的感觉。 嗯哼，那我们下一段继续讨论这个现象。 刚刚我们稍微提到了许许妈事件，那回杠许许妈到底是在自己的 FB 说了什么话，让大家就是变得如此反感？ 其实他这个洪浩云医师提出质疑，然后会有一些 粉丝正反两方的粉丝的一些论战，我觉得都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寻寻妈有一个留言非常的严重踩到大家的底线，大家可能很多人是因为这则留言开始从支持变成反对，从永戴变成唾弃， 就是大家拿起放大镜就是从这句话开始。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他留了一句说，因为洪医师一直在网络上质疑他嘛，他就说了一句，没办法，谁叫我们关心寻宝的粉丝比他的粉丝专业的人多啊，不趁机利用一下怎么行， 贪 就是他觉得无奈。他这个时候就比较了洪医师的粉丝和关心寻寻这个 的粉丝 两者的人数来进行比较，然后又讲了趁机利用。那当然这就大家就觉得说，哇，我们粉丝支持你帮你的小女儿打气，可是你好像在利用我们。 但是他其实没讲主持嘛， 他没有讲主持，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他没有说不趁机利用一下的那个主持是我寻寻妈不趁机利用一下，还是他洪浩云医师不趁机利用一下。基本上不管主持是我还是他 都是 no good 的。因为粉丝不是拿来给你利用的。 对啊， 大家会支持你的小女儿是因为她受伤，她很可怜，她需要医疗资源去照顾，看看有没有新的医疗技术可以让她重新康复再站起来。大家是带着这样的同情的心态去支持你的，不是让你去论战说，哇，你的粉丝团人数比较多还是我的粉丝团人数比较多。这不是 Super Junior， 这不是蔡依林，这不是周杰伦。 这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谈到的重点，就是一个英雄要一直维持成一个英雄的话，他最重要的是他的 attitude， 你的态度很重要。人家说什么德智体群美或者什么礼义廉耻，其实你比较坚固啊，你比较 hold 在那个状态上，大家才会支持你啊。如果你产生了一点点邪恶的那个念头，或是一些坏勾当的思想，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踩到大家对关心寻寻的那个底线，产生了我的同情被你拿去利用的负面思维。 就比如说，今天就算大家当初马英九选总统的时候，很多人都支持他，他就马英九如果说，谁叫我的粉丝就是比那时候跟他选的谁啊？ 小菜多 啊，小菜多，比小菜多不利用一下怎么行啊？ 不利用就瞬间689万可能变成69万， 就是你会觉得这不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家支持的人会讲出来的话。 其实这一句话，像以前阿扁总统在民意支持非常低的时候，他也说啊，我就是比较幸运，我选上了啊，不是安娜，他就是有这种态度出来，大家对这句话就会放大解读嘛，就是说啊，原来你觉得你是幸运选上的，然后现在选上就可以随便做嘛，还是怎么样吗？用这种态度来面对我们，态度不行，大家就会出走了，就会背离他，从支持到反对。我觉得在这一句话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那这句话到底有多严重？就比如说，就开始有网友说，他是百货公司柜姐，然后说看到寻寻妈怎样，看到寻寻妈， 开心的 shopping， 开心的 shopping， 难道我每天我发生这种悲惨的时候，我每天都要 愁眉苦脸待在家里吗？ 待在寻寻旁边啊，妈妈怎样怎样的。 所以说用放大镜检视的时候，就会把他所有的丑态都搬出来，就是，放大解读了。 对对，就放大解读。我觉得 其实那就只是一个很正常的逛百货公司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 带着他的小女儿去逛百货公司，但是他就会用放大镜检视来说，哇，你小女儿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还逛百货公司？就有点父子骑驴这样，老爸骑驴说，哇，你这儿子真不孝。儿子骑驴，然后就说，你这个老爸怎么这么不爱护小孩， 什么你让外劳来照顾小孩，你自己跑去逛百货公司， 非常不妥。两个人一起不骑驴，人家说他们俩是傻子。 其实如果你自己就是当事人的话，你偶尔也会想要放下， 调整一下心情。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都无可厚非。但是因为了那句话之后，大家就会放大解读。还有一个跟外劳有关，就是他寻寻生日，然后有外劳帮他们家照相，就照片有点糊，他还留了一句说，啊，外劳的技术真差，真无奈。这明明其实也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一个描述嘛，但是人家就会觉得，哇，你对外劳好像很苛刻啊，好像对他很不尊重啊。 那他可能是描述一个事实而已。 对，但是就会产生了各种的不好的那个方向的那种串联。 所以重点就是那个 attitude， 你的 attitude 就是你的态度， 完全丧失了你那个英雄的应该要有水平。 英雄就要有英雄的 attitude。 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这个事件呢，其实我们主要谈就是名气可用的一个，就是你要得到大家的支持，你要运用那个名气。我想到一部电影， 去年的电影还蛮好看的，叫《控制》。那《控制》的基本背景就是有一个知名女作家、插画家，跟她的一个老公也是作家，两个人都是算是在社会上蛮有名的人。对，那这个太太呢，有一天就失踪了。失踪之后，她就产生了跟许寻妈一样的状态，就有很多的民众来他们家里面来关心，然后就聚集了很多人说，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女主角，让她可以平安回家。那这个时候呢，男主角呢是她老公嘛，也是要寻找她太太，那就被众人所拥戴。那被众人拥戴就是一个名气嘛，大家就觉得说，一定要帮助你找到你太太，一定要帮她集气，希望她能够平安回来。那事实上，这个整个控制的这个剧情，就是她太太设计的，这个女主角设计的一个圈套，因为她想要利用这个名气呢，去击垮她老公。所以当名气聚集之后，她老公的婚外情这时候刚好暴露，那个名气就会产生 180度的转变， 去攻击她老公。我觉得跟许寻妈这个事件如出一辙，先把她捧得高高，就像云霄飞车的那个上坡路段，你先爬到最高点，接着再让她重重的摔在地上。我觉得许寻妈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跟控制的剧情被那个男主角被设计了，感觉上是有点像，导致他现在不管讲什么，人家就看到他的嘴脸就受不了，觉得说你寻寻妈本身做妈妈的责任没有尽责，非常的糟糕。好，那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讨论受害者获得支持那个名气的运用。前一段都在讨论许寻妈，她的因为她的态度导致她的支持她帮她女儿加油打气的这些支持者心态产生了180度的转变，甚至我觉得有些人会有受骗的感觉。 对，有些人说，你怎么在自己 FB 上面没有讲 这场事故，你自己也有责任，这样子， 就是这个判决书上面的一些真相好像被许寻妈刻意的这个低调把它压掉， 有些人质疑他是刻意的，这样子 刻意的。那这一点呢， 但我觉得都是 attitude 的不对之后才开始 用放大镜检视的这些状态。好，那我们讨论到了名气可用的概念。其实像去年就是这几年有两个事件，我觉得蛮值得讨论的，就是一个是广大兴的菲律宾渔船扫射我们台湾广大兴渔船的这个船员和船长，导致有人死伤嘛。那随后广大兴的这个28号事件的这个家属，一个洪大姐，她就受到大家的支持，总统也去给她加油打气，民意代表也去跟她慰问，然后外交部啦，各个政府部门还有民众都去帮他加油打气。 他后来好像去选什么，是不是？ 他就去选市议员了。 对，选市议员。 可非常，他就选市议员之后，因为他名气可用嘛。 对， 大家对他很支持，大家觉得他的形象很好，在这个媒体上讲话态度都很逻辑都很清楚，然后讲话也很中肯，所以他就高票当选了，顺利当选了市议员。但是可惜的事情是，前阵子被抓到说他有贿选。事实上，我觉得他可能不用贿选就可以选上。但他还是忍不住去塞钱给民众，所以这就是一个他运用了名气来让他自己当市议员，但是稍微可惜一点的是他中间有一点点瑕疵。那另外一个就是洪仲秋事件了。洪仲秋在军中被虐待嘛，最后可能有过劳中暑的现象，就最后就离开了。那他的家人洪舅舅啦，还有他的姐姐，洪慈庸， 慈庸了，我一直以为那个字念慈庸 啊，没关系，反正就是洪，也是另外一个洪大姐，洪姐姐，也是在网络上讲话态度啊，评论啦，质疑政府的态度啦，种种都非常的稳扎稳打，然后逻辑也非常的清晰，大家对他们的印象都很好。 所以像洪姐姐她最近也有有意想要选立委嘛。那这当时洪仲丘事件有200,000人上街头，我也有上街头支持、 啊嗯、 对，那这个洪仲丘事件就是一个受害者的一个状态，那他转换这个名气去支持他。如果说洪姐姐她真的如愿选上立委，那她去推动一些跟军事相关的一些建议、改革、法律上的修法，那这就是很正面的嘛，运用民众对她的支持，然后在她在利用对她弟弟的一个关心，对她弟弟的一个感怀去推动一些改革的话，那这都是很正面的，名气可用的概念就在这里。 所以说因为像洪姐姐就是态度良好， 对，就可以有好的形象。 那让我也想到说，有一个前阵子有个电影叫《大眼睛》， 大眼睛， 大眼睛，这个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的，就是她是一个女画家，但她在那个年代呢，女生比较 没有受到这么尊重， 对，所以呢，她那个她画的那个大眼睛的画，就 一个插画作品， 对，然后就以她老公的名义去发表。 就是说这些大眼睛的这些可爱的画、有趣的画是这个女生画的，但是因为她的身份地位在当时女性地位比较低微、嗯、所以她老公就建议说，那我来签名吧， 对对对， 以我的名义发表吧， 嘿，然后所以呢，哎，这个没想到这个大眼睛超级红， 嗯， 就是 名气可用，万民 勇敢，嗯，但是呢后来她老公其实一直都是人格也有一点问题，所以后来那个女生受不了她了，就决定要爆发这些事件，然后也离开了老公，然后结果就是隔了几年之后平反，就是大眼睛的话真的是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话不是这个女生在无理取闹， 对对对。 那这个翻转的过程之中有类似寻妈这样的事件的态度的问题吗？ 没有，她态度就是也是非常良好，所以她也是到最后都是很这个大眼睛都是一直都会受到喜爱这些画的人的支持， 就是说类似寻妈这样的事件，这个女性画家她本身是受害者，但是她态度非常的良好，她提出质疑的时候态度可能都非常的 OK， 她去挑战她老公前夫啦、 哎、 的时候，可能一路上都态度都非常好，大家对她的支持就会不断的加成上去， 她没有说什么就是大家就是喜欢我大眼睛的粉丝就是这么多、哦、 就是没有用那种挑衅的态度去做攻击、 嗯、 去对抗强权，没有用这种不佳的态度，那他就可以维持他那样的英雄形象， 对对对， 甚至受害者的那个企图心的形象可以持续 hold 住，让名气可用，去平反了这整个具有争议的带有点罗生门事件的这样的争议，大家还是会支持他，认为说这画真的是他画的， 嗯， 剽窃的人不是他，是她前夫， 她老公好像最后的下场好像也没有很好，忘记是怎样 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集主要讨论的这个受害者获得支持之后如何去运用他的名气。那态度就是很重要的一环。这一集呢提到了这个受害者获得支持之后如何去应用名气，那其实像这样子本来被支持后来被唾弃，本来被永在后来被放逐的这样子的人物非常非常的多、例如说我们最喜欢的九把刀， 还有王建民 的大树无尾熊事件还有阿基师的外遇变巧遇，巧遇变外遇，滑进 motel等等的现象，就是他们本来都是很英雄的人物，社会知名度非常高，社会贤达，知名的运动家，一夕之间180度的变成狗熊，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啊， 就是你英雄就要有英雄的态度。那我在看那个选熊妈事件的时候，我不禁想到古代的时候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古代是什么年代？ 汉朝的时候了。 嗯， 哎，这个时候耶稣出生了吗？我不知道。 汉朝， 秦汉 应该出生了。 哎，对对，已经几 西元后。 对，那这个王就是一个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王莽的人。 王莽最有名的就是篡汉啊。 在他篡汉之前的事情你可能不知道。 我对他的印象就是篡汉啊，杀死君王篡汉。 他在篡汉之前呢、他的评价是这样子，我念给你听啊。他生活很简朴，他饱读诗书，然后跟很多贤达人士都是好朋友。名声非常好，甚至是说他的儿子啊，他有个二儿子啊，杀死了自己的家奴，然后他就是王莽他自己啊，就逼他的二儿子自杀，那大家就觉得他大义灭亲， 就是说荀勋妈虐待自己的外老，然后荀勋的那个爸爸就是说，那你去死一死吧， 也可能没那么直白啊， 就得到世人的好评，说哦，连虐待外劳都不行哦，受到谴责这样。 而且，他会就是他会帮助一些就是一些 穷困的人 ，然后甚至说有才华的人这样子。然后，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非常受到大家的爱戴。 这跟我的印象落差有点大。 对，是不是感觉好像在说某个现在的某些人呢？ 有一种感觉。所以他一开始的形象是很好的， 是非常好的。直到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突然有一天不晓得是脑袋撞到还是怎样，突然之间他串了自己的那个朝代， 就是他逐步的受到了重用，然后当上了大臣。然后他毒死了汉平帝，我印象中他毒死汉平帝嘛。 他获得名气之后反而突然有起了歹念，就自己篡汉，然后成立了一个朝代叫做新朝。 后来他就 这个朝代非常的短， 我印象中他是先毒死了汉平帝，然后立了他的一个非常小的两岁的小孩， 皇太子， 就是荀勋，立了荀勋当皇太子。然后接着呢，荀勋又说我没有能力了，我把国家让给你好了。然后他就是谢谢皇上提拔，他就自己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号叫新。那就是这个事件，感觉就是一个叛国者，就是我们上一期讨论叛国者嘛。 这个事件就是让当下大家突然傻眼，说 你不是好人吗？ 就你原来是个伪君子这样子 啊。所以他伪君子的标签从此就贴在他的身上。 是一直到近代，很多历史学家都是在讲到王莽这个人的时候，都是在骂他。那只有一个人例外，就是胡适先生。 后来胡适想要帮他平反一下他的这个作为。 但是我觉得胡适的讲法有点牵强，就是他的讲法是有点类似说，他其实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为大家好啊。那个朝代，很多昏君啊，王莽就算不篡汉，也会很多人篡汉，他不如自己来篡汉，类似像这样的概念。但我觉得是你那个歹念生的就是不对，你知道吗？ 就是他这个胡适， 谁都可以篡，就是你不行。 就胡适的这个认为就是说。反正你很有能力，你很有治国的长才，你篡汉之后对 国家人民是好的，那不如就你就来吧，就是你有能力嘛，你就来选总统嘛。像最近也有很多选总统的那个议题，就是谁有能力谁就应该要出来，就是那种概念。所以说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跟那个现代近代的一些英雄变狗熊的事件很 有点累，就是他最后那个关头，假设他做了一个态度不对、形式不对、不符合真理正义的那个方 式。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一个概念，就是感觉好像是在让大家告诉大家如何成为一个英雄，但我们真的要提醒他，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 你要 hold 住那个英雄的名气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吧？你可能可以只能当一天类似这样的概念。 就是当上英雄之后，你就要展现出你英雄的态度。 对，而且你可能之前在成为英雄之前，你可能做了很多坏事，你要怎么跟支持你的人解释，这个也是一个绝对不会是那个成为你那样子，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啊。 好，那我们这一期大概就是这一集我们大概就是讨论一下所谓的名气可用，所谓的维持你的英雄形象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好，那我们的工商服务时间呢，我们最近是有发现我们讨论的议题啊，第一时间越来越长，本来一集二十几分钟，现在每一集都是三十几分钟 甚至四十分钟好像也有。 这个不是说我们混，我们很认真的准备资料，所以才会越 就资料就是这么多，有什么办法？ 想分享的就是这么多，没办法。所以工商服务时间，我们想要推广一个我们新想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节目，不同于我们现在这个节目，这个叫做《英雄旅程轻量版》就是那个把重量拿掉，安全气囊拿掉的版本。就是轻量版呢，就是我们会用五分钟，不超过十分钟去介绍一个英雄角色，或者是一个剧情、一个电影、一个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 不一定是主角嘛， 不一定是主角，有时候可能是他的老师、他的敌人、他的朋友、伙伴。我们花很短的时间内介绍这个角色所拥有的特色。那我们想要介绍什么样的角色？ 什么样的角色？ 有什么方向吗？或者是怎么样的角色我们不介绍吗？ 我们绝对不介绍你在那个就是 Marvel 叫什么威曼系列的英雄， 我们尽量不要去碰。 对，因为你 Wiki 可以更多。 对，我们尽量介绍一些比较不那么有名，但是又很有特色， 稍微冷门一点的， 稍微冷门但是又有特色的一些角色，用英雄旅程的方式来介绍分享给大家。这是我们即将要做的新节目。那我们开头的时候有呼吁，郑重呼吁 对 各位听众到我们的粉丝团来跟我们互动留言，或者是提出你想要我们探讨的题目，希望大家可以多跟我们一些互动。 拜托 拜托， 因为我们好无聊 我们真的会词穷啊。 对啊， 就会穷尽我们的思维，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最近有一集是800多点击率了，我是觉得那有点太扯。 那到底是怎么搞的？ 可能是骇客入侵吧 之类的。 对，反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原本的节目和新的节目。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谢谢。